免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好歌不冷场。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2小时好歌，超强放送。千千阙歌，早晚总相伴。凌晨1点到2点，重播给力，热力再加强。千千阙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林忆莲《伤痕》。 虽然爱是种 徐小凤的粤语歌《神雕与射雕》，苏芮《亲爱的小孩》，孟庭苇《闪亮的日子》， 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 姜育恒《我不是不爱你》，邓丽君《爱像一首歌》， 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在那海边悬崖下看浪花，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顺子《回家》，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动感快歌《午夜奔驰》，送给此刻所有在路上驾车的朋友。 烟雨散场后的一出独幕剧，几乎的剧情是你我的故事，没有一句编好的台词，没有预料的结局，你说一切已结束。啊，走过那街，走过人群，就像你忽然发现你的身影已消失，满街都是流行的术语，没有你的话题，请你留下别走。一种感觉，你是我一切所有，我在此刻放开你的手，翻开日记，一行一字都是你，时间穿通心事回忆，未完结悲伤世界在午夜，啊，奔驰在雨后是滂沱。没有一句编好的台词，没有预料的结局，你说一切已结束。啊，走过那些走过人群，只想你，忽然发现你的身影已消失，满街都是流行的术语，没有你的话题，请你留下别走。 种感觉，你是我一切所有。梦在此刻放开你的手，翻开日记，一行一字都是你。时间串通心事回忆，未完却被三世界在午夜。啊，奔驰在雨后是滂沱。有一种感觉，你是我一切所有。梦在此刻放开你的手，翻开日记，一行一字都是你。时间穿透心事回忆，未完却比三世界在午夜，未完却比三世界在午夜。啊，奔驰在雨后是滂沱。 一生，爱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发乱人好傻。 车听音乐，漫无目的的转，也许你正好就听到了这一首歌，林志炫演唱的《散了吧》。可能很多事情总是想不清楚，想忘又忘不掉，让人无比伤神。不过请始终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药，它会让一切伤痛随风飘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会逐渐的成长起来，是不是？继续来听苏芮的老歌《亲爱的小孩》。

再回来告诉你那一切惊喜，我的宝贝。 蓝蓝和毕业礼，青春路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于云主持。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桃莉巴顿演唱的甜蜜的夏日之爱。 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下面让我们用顺子演唱的这首《回家》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周三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 我们俩 在那今日，对自己笑。